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杯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我真係覺得好奇怪，搞咩政黨啊，搞默劇社落旺角表演算數啦，乜嘢密站啊大佬。咁樣激進政黨密站啊，不如唔好去，不如缺席算數啦，企喺度。 嗯。 咁不嬲民主派都企喺度，喺個議會都係企喺度㗎啦。咁佢企嚟做乜呢？即係你話民主黨公民黨企，我絕對覺得正常。啊、民主黨做乜公民黨跟佢做乜㗎啦，呢個政黨邊有主見嘅啫。亦都冇主張嘅，咁你一個作為一個咁激進嘅政黨，又唔求議席，又咁偉大又有理念，你要企咩呢？我真係唔明白。你前個禮拜你都仲係掟緊張接凳嘅，突然間今個禮拜我好乖喎、啊，你入型入格咁樣呢樣嘢，唔係你啊嘛，大佬。長毛忽然間著西裝、啊，我哋有人試過啦，阿牛哥都試過著西裝立法會啦，為咗貪人嗰幾百蚊，即捐款嚟嘅，唔係我代咗啊。唔系嗰样嘢嚟噶嘛？搞乜啊？我真系睇到真系眼火都爆埋，话个唔再为呢件事，即系呢个组织动气，但系真系睇唔过眼吓、啊。即系今日有啲嘉宾嘅，咁啊又有啲前社记啦，阿科喺度啦。 系各位好。 咁啊有个就可能要听到啱话题，先会突然间弹起身表态嘅，暂时都系唔出现嘅，先唔讲佢系边个吓。咁、啊、喂，阿迪你点睇呢件事？ 嗯，咩点啊？ 即系无啦啦搞咁嘅默站嘅呢样嘢。 喂，唔系、哦，我觉得 OK 喎、哦。点样 OK 咧？ 喂。你要谂翻个地头边个地头先？ 九龙东唔系土地球咩？ 唔系咯， 咁都系都黄仁达地头啦，两个加埋一票咁差多。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你要我都系咁讲啦。你去谂嘅时候就系话，如果我系即我当我系社记啦，我要谂嘅系，你预咗阿达一定喺度摆大头做嘢噶啦，嗰个系佢嘅地头嚟噶嘛。 系啊，梗要做啦。 佢当咗系佢噶嘛？咁你有乜嘢特位呢？ 有咩特惠啊？咁人哋当区都识得落翻当区做嘢，你当区嗰个去咗边啊？死咗啊？ 咁佢讲咗，佢话唔理嘛？ 讲咗唔理就得噶啦。 唔咪唔理啊，系唔理啦。 我唔理退党啦。 咁理 咁快唔理， 做乜鬼嘢啫？ 唔理啦。 又唔系个党特别响个朵沽名钓誉嗰扎就话挂住个名啫。咁既然都唔玩，不如退咗去费事烦。唔系见到我又眼火爆，又谂起，咦嗰、那个区唔系你做咗几廿年嘅咩？抗战20年都系嗰区，你又唔落去，咁即系点咧？第二个有资格落去咩？即系成日都系长毛咁搞乜鬼啊？ 唔系我又咁样睇、哦，即系 OK 九东落去阿达聪咪俾阿达聪咯 ，OK 社记次次冲、 欸，所以唔好话人咩投共啊，又咩界票啊，人哋真系做嗰个区嘅、 嗯。我知道第二样嘢，我又要咁样睇咯。有冇落 charge 阿达？知唔知 咩落 charge 呢次？ 嗯， 呢次未知，应该未有系嘛？未见到有， 未见到有啊？ 咩 charge 啊？因為佢還拖啊？ 充 還拖啊？ 充親就攞 charge 噶啦。 應該冇啊，應該佢好似冇落，佢冇充嘅喎。 唔係，有片睇到好似有充。 係咩？ 有充有充，你預一定俾人拉啦。依家嘅情況唔拉就鬼啦， 一定拉咯。 好似 唔拉就 鬼啦。好似冇印象中我就 我話俾你聽。有片喺度，但好似冇拉。 咁你去报警咯， 因为佢 听啊 嘛。 我就答你， 拉就拉，拉就拉。港英期嗰、那个 冇拉啦，但系就啊。 喂，可唔可以有冇啲内幕先？我唔识嗰个连续两次俾人拉嗰人，嗰咩事？点解所有警察都针对佢嗱？我唯一谂到我唔识嗰人噶、嗯，我好多次喺节目都讲过啦。警察最紧要咧有啲叫例，警例第一条。即係所謂我講嘅警例，唔係真係明文寫法例嘅法例啊， 即係啲 就係嗰啲警察內部自己即係 執行嘅一啲 自己執行嘅私刑嚟嘅。警例第一條就係尊重警察，嗰條一定要好唔尊重警察，警察先針對。 咁唔使啦，咁拉硬啊！如果真係唔使尊重，因為其實嗱嗰、那個仁兄咧，我喺其實前兩個月先撞得翻佢，因為點解咧？ 你識嘅。 以前是社企会员。 嗱、我冇同你夹过噶，我唔系因为你识佢。 第一，社企会员啦、啊。第二就系咩咧？佢其实系。帮我港岛区选举嘅，其实过去都 有帮选举落场选，定系做助选团、 做助选团嘅，咁啊， 成个人民力量帮。 但系最搞嘢一样嘢就系、是、咧，佢系点讲咧？收咗会费之后退咗会， 跟住自己做。佢交会费嘅， 交咗有交会费嗰批添，仲要。 咁唔系啊，佢交完会费之后先发觉搭咗贼船，咁咪走咯。又冇一个退款机制嘅，即系唔会话因为我退会而家你退翻。 喂，有封信俾佢咯。 应该我会费一年嘅，我做咗三个月会员，你退翻嗰九个月俾我，冇呢嘢噶嘛。 梗系冇啦。 你应该反而你应该理解一下，点解你交完会费都会退会嘛？嗱、呢啲真系少咗啲触觉，应该问一下。但系 唔系有问过，有问過。 但系即系你识呢个人嘅，即系佢肯定系唔尊重警察噶啦。因为我谂啊，人哋抱住佢啊，系认住佢样过去拉 嘅。佢系上一次呢、這个点样咧？讲八月四号嗰单嘢先啦。其实就点样，我都喺现场啊。其实点解咧？我喺侧边，我而家喺揸住支港英旗周围揈嗰啲人。 你又冇跟冇抢，又冇明冇度，你走嚟做乜鬼啊？ 冇啊，我真系凑热闹嘅，纯粹睇下戏嘅咋。 我哋嘅问题就系出现太多呢啲花生油。 冇啊，我系纯粹。 你又好似我咁样，净系打飞机算数。 系啊，打飞机啊，揸住支旗跟住。 所以今日开始你就嚟学打飞机系嘛？ 学过一次噶啦，不过今次第二次嚟学啫。 系咯，咁唔系，等先，我要听翻阿的总讲嗰样嘢先。佢觉得 OK 呢个麦站点样 OK 法啊？ 你突出咗啲嘢， 突出咗啲乜嘢啊？我就系想听咯。 喂，嗱，好老实讲，而家个焦点老实讲，唔系话阿达佢哋摆咗几多人落去噶， 系啊， 系讲紧社企麦站噶。 系啊，梗系讲麦站啦，我都讲社企麦站啦，因为完全唔应该去做噶嘛。 嗯，吓，但你谂深翻一层，调翻转，如果社企同阿达斗冲。大家个焦点都系讲阿达嘅啫， 即系咁，依家完全乜都睇唔到。嗱，譬如阿何俊仁走出嚟讲，我哋都唔即系等于个讲法啦。当然呢个唔系何俊仁嘅讲法，即系等于佢都唔介意筛选啦。只要民主派入到闸，我哋要嘅系变天，唔系要变天堂。咁好啦， 唔系你要谂翻，你要谂翻几样嘢先。第一样嘢讲翻上个礼拜，嗱，上个礼拜喺天水围啦 ，OK，、民怨俾人拉啦，成张折凳。 我都话我系警察，我都拉佢咯。 系啦， 就算我对泛民主派或者对基进派有几咁同情，我见到佢我都拉佢啦。你掟折凳啊，大佬。 咁但系上个礼拜上 折凳系七武器之首嚟噶嘛，几危险一件事。 所以梁振英都攞把折凳出嚟咯，系咪先？咁但系个问题系上个礼拜个焦点好明显喺阿死林喺阿快必度啦。 嗯， 快必举嘢嘛，有讲嘛，跟住俾人嘘到爆啦 ，OK。 因为佢抽 人力， 文苑都抽过，文苑我都觉得系焦点。 跟住再上， 如果嗱，等阵先，如果文苑唔系抌接凳嘅话咧，佢嗰日嘅焦点就系佢话认做契弟嗰下咯。即系如果你肯，佢话咩啊？如果你肯乜鬼嘢就啊，你肯加学额，我认你做契哥得嘛？ 真 嗰句 call 其实好正啊！如果佢嗰日唔抌接凳嘅话，第日就系出呢句噶啦。 嗯， 吓文苑成苑做契弟，只要你对香港人好，哇我掰佢啊！大家唔系喎，依家第日见到就系文苑抌接凳。啊！连苹果都影你张相都系抌接凳嘅，嗰、啲你仲当朋友？我唔系讲唔文员啊，你仲当苹果系朋友？扑街啦，朋友识 咁。但系再上一个礼拜西洋菜街，大家都知道边个立晒啦？ 边个立晒？讲啦， 西洋菜街咪郁文立晒嘛？ 肯定系啦，呢、這 个西洋菜街旺角 啊， 旺角九龙西，梗系佢立晒啦。 系啊， 佢地盘嚟噶嘛。 咁你今次 我哋以往未分裂，不嬲落开西洋菜街都系教主最多 fans 噶啦。 但你今次落到去，你落九东突围，你问我，我真系 OK 嘅，突到啊！你问我， 根本你就唔应该落九东突围，九东从来都系自己嘅，点解会变咗突围嘅咧？既然选举嘅时候不断闹人哋街票又呢样又嗰样，结果倒翻转头，我觉得人哋似主场多啲，即系阿达。 我覺得阿達主場， 梗係啦，人哋喂而家選輸完都繼續做嘢，雖然講都話自己唔 都有百零友喺度傍住佢，我知。 咁我覺得，我覺得阿達係主場。 咁身邊一定有啲人嘅，唔係會虛噶嘛。真係人哋喐你嘅時候，你真係還拖咩？我又唔係好信嘅。 唔係，同埋我會覺得係咁樣嘅，有少少焗，我又覺得焗佢啦。你問我， 即係 TVB 對佢咁差，佢咪打鳩邵逸夫？ 邵逸夫打方日华多啲话，邵逸夫冇 即系咁讲打志云啦，不如 啊咁啊啱啲， 唔系先阿达，我心谂即系喺我嘅角度觉得啦，如果射记嗰日落九东冲嘅话，阿达未必会冲噶。 唔系，依家已经唔系讲冲唔冲，你喺唔喺度啊？ 嗯，咁佢喺度啊，密站成件事喺度啊。 人哋啱啊，人哋嗰区系佢有份做噶嘛，梗系喺嗰度啦。 但系边有选噶嘛，最后可能。 但系我讲紧密站系突出唔到任何信息，我都唔知道想突出啲咩信息。 嗯， 突出我哋好和平。好和平，但你上个礼拜掟接灯， 嗯， 冇得翻转头乜啲嘢，冇得话，哎，我上个礼拜系上个礼拜， 唔系啊，佢觉得可能佢同阿佢嗰一刻同阿梁家杰佢系同一个 class 或者一个阶级啊，同一个 冇，咁呢个系上纲上线，我绝对唔会。第一佢唔系嗰个 class， 第二佢 class 系比梁家杰高，你呢样嘢唔好侮辱文苑，我话知我系完全睇唔起梁家杰嘅。 吓，大家同归。 跟住你话如果讲埋系阿陈家洛啊，更加你 陈家洛教授， 你将佢贬低得更低贱。 喂，但点睇余若薇落咗去啊？ 唔落去有咩做啫？佢都唔系立法会议员， 可以唔落。 陈淑庄都系讲下 talk， 可以唔落噶。 梗系落得去企啫嘛，企下又冇成本嘅，啱啱先时间啫嘛。 但对于佢嚟讲就好大成本噶嘛。 咁人哋依家好大机会，只要呢个泛民主派争取到可以入闸，佢分分钟可以出嚟选特首噶嘛。 提名噶。 即系当日我哋收到啲风，佢让路俾人哋选立法会，佢自己肯排第二、第三嗰啲，系完全系因为反正嚟紧都选特首啦。呢个时候我哋做多啲公民党嘅明日之星啦。 嗯。 否则嗰啲陈家洛成日口腔喺外边，同我哋当日有乜分别？即系挂个名叫秘书长，得个狗噏。咩身份都冇， 惨呢位啫， 咩影响力都冇，系咪先？佢都要摆入去噶，不过虽然摆入去都等于隐形， 嗯， 系咪先？都叫摆咗，起码多咗个立法会议员啊嘛， 嗯， 起码公民党啊，我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有几多个，现任有几多个，嗯，现任佢又冇少过，系咪先？ 系好犀利， 坏啫。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写记，我唔知道你想凸显啲乜嘢啊嘛。第一，如果你话你系坚定嗰扎嘅，坚定嗰扎你要同呢班人企开，因为点解呢班人为入闸嘅啫？ 嗯， 你唔系为入闸嘅，但系你而家企埋同一道闸里边。咁即系我当你撑佢啦，嗱，你睇下人哋热血公民或者人民力量都唔企埋一齐噶， 咁冇计啦，人哋黐埋你。 唔系人，哦，即系你而家觉得系公民党同民主党要黐埋民怨度？ 我觉得系噶。 哇，好坚啊！咁就呢单嘢，阿的真系劲喎。 唔系你问我，老实讲，佢谂个通出嚟，好早已经讲到明密站噶啦。冇人，佢冇话 call， 冇话 call 马噶，冇话 call 其他党噶，系其他人黐埋落去啊嘛。 佢一谂到密站已经，我哋有啲人已经闹紧噶啦，点解要密站咧？不过算啦，咁啊佢要做啲咁嘅交嘢有得做啦。咁其他人交落去正常啊，公民党、民主党好奇咩？系咪先？即系等于即系又抽抽啲水啊咩？嗰份乜鬼嘢头条定乜鬼嘢揾啊？民协嗰个廖成利写法律嘅专栏。今日整篇文 730 讲粗口，根据案例冇犯罪，大佬有样嘢叫普通法啊，一定成文法咩？成文法梗系冇啦，你又同我讲嗰啲咩地铁附例，大佬写篇文，即系虽然我都勉强要叫佢师兄，因为都成大读法律嘅，真系呢条友识几多法律啦， 嗯， 不如揾黄国同好过啦，我都话， 嗯， 咁啊，但系抽水就抽完啦，即系嗰堆系废噶嘛，佢黐埋嚟有几期，但系你去谂一件咁废嘅事，想突显啲乜？我都系呢一句啦，究竟你想突显啲乜咧？突显你好和平。好理性，只不过 CY 衰啫，又搵黑社会，吓，啊，又唔俾你有机会入场讲嘢，成日搵啲阿伯阿公阿婆一早去拍喺度排队，排完啲丑之后俾翻晒建制派，你又凸显唔到呢样嘢，咁我都唔知想凸显啲乜，和平、理性、非暴力、有爱， 揸飞粗口啫， 系咩嘢咧？ 嗯， 这不是社民连好不好？ 嗯， 如果社民连一早系咁嘅话，当日我都唔会黐埋佢添，黐线嘅，咁有乜分别啫？ 十次有一次啫，我都觉得。 我都系十次有一次黐错咗咯，如果咁就 好大件事， 好 大件事。 咁我肯定系错晒啦，不如入民建联，不如嗰阵时跟住阿太就唔走啦，系咪先？咁啊，识时务者，就算做唔到立法会议员，入翻去捞个政治助理，又唔使做嘢嘅，系咪先？兼且政治助理而家几咁得闲啊？咁， 嗯， 又十皮八皮一个月，使鬼依家出嚟，大佬都冇一半。 嗯， 为咩啊？咁啊，完全觉得自己真系唉戆夸。 咁点搞 啊？咁点唔系点搞？我先搞清楚想突显啲咩先。第一，我而家唔知道突显乜， 嗯。 第二就系，你咪继续做自己嘢咯。不过你谂下上个节目我都讲啦，我系 buy Q 仔啊。呢啲咁嘅情况唔好同佢玩，直头唔到啦。你等所有人都知道，今日自己做大戏啦。佢嚟做乜鬼啊？企喺度，镜头唔会点影，影你几张相。佢企咗中间，有冇出去食个叉烧包都唔知嘅。 咁但係冇嘛，你唔到啊，人哋又會話你唔到，做乜嘢啫？ 唔到咪唔到咯，唔到又擺明就話你有強權冇公理啦，我仲嚟做乜鬼啫？呢個社會冇用噶啦，我哋諗第二啲抗爭啦，全力投入搞佔領中環，直頭公開講啦， 仲收縮緊啊，好似。 反正民主黨同公民黨都唔會全力搞噶啦，依家我哋全力搞，我哋撐戴耀廷，雖然我都覺得戴耀廷都流流地噶啦，你咪騎劫咗佢咯，乜鬼嘢啫？你叫得做佔領咩和平友愛非暴力啊？大佬，你唔非暴力都唔一定系你打人噶嘛，俾人打都得噶嘛。即系呢个公民抗命咪就预咗俾人打咧，睇金地俾人打几多镬。 黄苏， 咁你咪继续系咁咯。喂，长毛都俾人拉咁多次，俾人抽咁多次水啦。哇，跟住大爱噶，俾警察屈完之后，好彩屈唔到就屈到，屈到咪又坐监，屈唔到啦，跟住啊，人哋都拗粮啦，我都系唔搞佢啦。诶，咁嗱，老实讲，虽然我成日插佢，你搞到啲警察依家越嚟越嚣张，但系起码。我一定要尊重毛哥，因为点解佢做到嘢我做唔到？因为我出名小气王嚟噶嘛，我有乜可能还拖啫？系咪先？啊，点都要搞搞啦，起码搞到人哋冇得捞啦。佢哋又唔会，咁所以我唔知道你凸显乜，你令唔到我区隔到紧你呢一个政党同人哋嘅政党有咩分别？第二样，你嘅政党依家令到我好担心，即系当然啦，多余嘅担心啦，关我差事咩？咁我走去睇，你而家成日就冇人落到自己主场九龙东抗战二十年，又唔见咗抗战二十年嗰、那个，咁我再。手痕啊！撳翻社記個網站，又睇下佢個行委組織裏面有啲咩人。副主席有兩個，咁啊成日見到文遠啦 ，OK 稱職啦，仲有個副主席叫鄧徐忠，講過好多次呢條友，點解仲會係副主席呢？我都唔明，去咗邊呢？究竟喺搞緊乜嘅呢？究竟呢個內務副主席管乜嘢內務呢？又唔知喎、啊。好啦，秘書長麥國峰冇嘢啦，揾責揾打啦，不嬲麥國峰都係咁噶啦。你唔會 做緊人原來 你唔會覺得佢係秘書長嘅，但係佢係秘書長 ，OK 嘅，唔緊要，即係個議會經驗唔夠嘅。好啦，副秘書長有啲炒魷魚。踢埋出行会啦，唔系踢埋出行委啦， 最无厘头呢个啦。 点解踢呢？又冇交代喎。总之话佢踢，又话纪律处分佢，因为佢又唔出现。哇！喂， 出现 以前我哋话廖社清嗰啲，点解要去走啊？纪律委员会你都唔尊重个会里面嘅机制嚟噶嘛？你作为一个会员，依家纪律处分你啦，亦都俾个机会你讲翻自己嘅情况。点解我哋如果纪律处分你唔啱，佢唔出现、啊？我话知呢个咪等于完全系违反咗党章，完全系唔放个党在眼内嘅。呢啲你唔系踢佢出行委咁简单啦、啊，呢啲就踢 出个会啦， 踢出会啦。但系冇办法，我知唔知点解？佢契妈系阿清姐啊嘛，佢又长毛扮噶嘛，你点踢佢啫？啱唔啱啊？所以我都话啦，即系你而家个会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啊，唔能够完全怪有呢个分裂，跟住阿贵又染仔，跟住又其他人又唔够坚实，都唔知道你班友搞紧乜，系咪先？最坚实嗰啲啊，依家连佢自己嘅地盘都唔要嘅， 冇啦，冇晒噶啦。其实已经九龙东已经系散了。 啊，嗰个友咁忍得，一路听一路唔搏，证明佢都拜我讲嘅，冇得搏。唔抽水嘅咧，系咯，咁但系咪讲翻呢件事啦？即系依家咁样嘅话咧，我系 CY， 我个礼拜落区啊，好玩啊，就等你企下。 不过放假放都 放假啦， 已经放假翻，你咪再搞个咯。 卅一号啦， 或者我唔喺度，咪拱下林郑嚟开呢啲会咯，或者拱下嗰啲咩黄锦星嗰啲咯。 唔会啦，嗰啲唔会出嚟噶啦， 唔会出嚟噶啦。 契妈 啫，你见到出嚟嗰个都系咩噶啦？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 冇人睇佢台戏嘅，通常 睇喂嗰度。嗰度係紅區嚟㗎嘛，曾德成 係會落 呢啲當日為咗反英抗暴留有案底，原本根本係社會嘅精英同棟梁係咪先？ 唔係呢個問題在於冇乜 market 啊嘛，冇乜追擊嘅 market 啊嘛，淨係 冇咁講阿科，你諗翻轉頭，依家咁多個問責局長，佢係最稱職㗎，係 啊， 係啊，佢做到好多嘢啊， 好多嘢冇出事 啊，冇出過睇人點， 即係得兩個人應該高分嘅，一個係曾德成，另外一個就係林鄭㗎啦。其他你讲咩？陈茂波我哋唔好讲啦，废嘅一样。黄锦星嗰啲我都唔知做乜，即系依家我 你问佢做工程可能会成。 黄锦星咧令到我觉得嗰啲环保领咧系全部系废人嚟嘅，得个讲法。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嗰代咧有啲环保领叫咩名咧？周兆祥系嘛嗰个叫？ 周兆祥 啊，周兆祥嗰啲。 但有一个叫温石伦。 吓、啊、好唔系温石伦嗰啲，佢个人网讲个咩核电嗰啲噶啦，讲唔讲啦？温石伦嗰个冇乜交收，即系讲。周周呢啲以前就我读书就觉得戆夸嘅，叫啲细路仔唔好立头翻学喎。如果要立就搵啲大菜糕攞水立，黐线立噶嘛？点立啫？如果要咁环保玩，咪唔好型咯。好啊，到今时今日，你知唔知佢搞啲咩啊？都系搵钱噶，出下书搞下 talk 教人哋养生之道咯。咁我又唔知道同呢个环保有乜关系，我纯粹觉得为咗搵食咯。咁好啦，跟住依家有一个又系话自己喺环保界好有地位嘅，大家好尊重嘅，入嚟做个局长。我而家觉得系求份粮嘅啫，喂，咁冇人格嘅，我就觉得呢个真系唔系无耻咁简单，日日都俾人孖紧嘅，喂，你阿妈唔攰嘅，系咪先？你又做唔到嘢嘅，但系压住个位， 跟住好啦，出嚟啦，明明你自己啲嘢啦，乜都做唔到嚇，嗰、啊、兩票勾搭翻嚟，嗰兩票泛民主派又係陸公衛揾翻嚟嘅，跟住出區啦，落去呢個龍虎灘。龙鼓滩唔系龙鼓滩啊，龙鼓滩你又带住阿契妈，带住阿林郑落去，全程阿林郑喺度讲自己好似郊游一日咁，你明唔明啊？周围睇啊呢棵树又几靓， 唔系啊，路人嚟 嘅 啫， 路人嚟嘅， 路人夹饼咁嚟啫。 又嚟咗小题，我都话啦，如果依家系 C Y 咁样玩法嘅话咧，个个礼拜都落区噶啦，反正你班友都冇嘢可搞噶啦，最激嗰日都系抌接凳，抌完接凳就甩水，跟住又罚企噶啦，咁啊以后都罚企就算数啦，我咪继续系咁咯，有乜问题啫？你话我黑社会啲黑社会我拉晒啦。你唔好话我唔拉啦，五个都拉啦。 喂，仲有嘅。 啊，你嗰啲话拉错，你放翻你啦。不过拉得你无厘头啲啫嘛。 拉两个又再放翻，再放翻。 即系我意思讲紧就系，究竟同我哋公投嘅时候追击啲司局长落区，嗰阵时都好明显一件事，我哋就觉得呢个双普选系我哋根据基本法应该有嘅权利。你依家唔俾我就系呃我，所以我话俾你知超错。 冇错。 我都讲得出啦，就算我妈唔关心或者觉得好错，阿仔你唔应该参与嘅，都讲得出。我知你班友做乜，觉得你唔应该做啫。不如自己谂点搵钱啦。你而家嘅问题就系、是，我今日我就喺街问，或者我走去同事问啲同事，我话你知唔知嗰班友依家落去，即系 CY 落区冲去做咩？唔差中意佢咯，落去系落佢咯，闹佢咯。我除咗闹佢之外，你觉唔觉得佢落去做啲咩？冇啊，唔知噃。关唔关占中事啊？冇啊，冇人讲我占领中环，仲有占领中环嘅咩？即系依家已经外面讲到仲有占领中环嘅咩？ 冇啊，可能已经退化，冇退化。 唔系占领中环讲几个月都冇发生过，大家当冇件事咁啊？因 为冇啦。 根据香港嘅经验，就系冇再讲嘅嘢就当唔发生噶啦嘛，系咪先？ 呢个董生讲啫。 咁好啦，究竟你落去追击呢啲司局长或者特首落区，你想带出一个咩信息？我睇唔到啦。好啦，唔紧要，第一次带唔出信息啦，拉咗啦，好惨啦，起码都执到啲嘢。哇，好多黑社会撑 CY， 好核突呢个政权，都冇坏。但系第日苹果就一头就插你黑社会，另外一边影你张大相掟接凳。我觉得黑社会个净系推你同埋染金毛啫，你好似恶啲，七武器之手，仲掟架车吓。咁、啊、好啦，咁今次啦，罚企啦。咁啊，民主党、公民党唔讲，咁你喺个罚企嘅想带出乜嘢信息咧？冇人答到我噶，好惨啊呢样嘢。 唔知 嗱、啊，即系唔系夹你啦，真系唔知啊嘛。咁、所以我都话啦 ，C Y 就咁继续落去咯。 我觉得可能感觉上似系。佢覺得嗰刻我同佢哋同佢哋， 算啦，誒呢啲講講嘢。喂，我想講咧，即係咧忽然間有個朋友早兩晚食飯咧，同我講起咧，究竟香港問題喺邊度？唔講政制嘅問題，即係唔講話因為我哋冇普選啊，所以社會好割裂，唔講呢啲，純粹大家都會觀察到，因為大家係香港一份子嚟嘅。香港人究竟依家唔開心啲乜咧？不如阿科講下先，阿科少講嘢。你覺得香港人唔開心啲乜？ 好喺工作上嚟講，可能唔係一個好。好顺畅感觉上，咁 先讲先，你先讲紧有工作嘅人系咪？ 系啦，有工作嘅人，唔系 工作嘅人唔顺畅系边方面唔顺畅？ 感觉上好似升嘅机会好似感觉上系好困难，好困难。 嗱，我又摆说话落你口啦，举个例子，大学生由细到大听阿爸妈讲，只要你努力读书， 系啦， 将来就有机会出头嘅， 系啦。 到依家咧，大学毕业搵份工好难，搵到份工七八千，打咗五年工之后都仲系七八千，可能多少都多两千蚊。是不是这种感觉觉得没前路 是的。 阿迪呢你觉得香港人不开心是什么 香港人不开心没前途咯没希望咯。 都是这样东西吗 什么都没咯。 那我想问大家一样东西大家都参与过社运大家都出来试过威游过行啊。 嗯。 有没有留意好奇怪地明明就算社记人民力量甚至我计埋热血公民计埋这个普罗政治学院。 嗯。 这班人应该是帮最基层最惨的那班的嘛。 嗯， 有冇发现出嚟游行示威都唔系好见啲最基层最惨嘅人呢 suppose， 嗯， 有冇留意呢样嘢？嗱，呢样嘢系我感觉啦，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意嘅。 少同意， 少同意。 嗯， 有冇发现冇乜公屋居民出嚟示威啊？ 冇， 有冇发现冇乜攞综援嘅人出嚟示威咧？ 冇。 唔系喎，这个可能就不过咧，唔系用呢种机构，用另一种形式。 唔紧要，但系系咪理论上应该佢哋系最惨，但唔系大多数？ 系啦。 好啦，我而家俾一样嘢，大家从来都忽略咗冇谂嘅。其实小弟几年前喺社企已经谂紧呢个问题。依家成日会出嚟话撑基层，同埋会撑激进派咧，其实嗰班咧系有中产嘅学历， 系啊， 有工作，唔求社会嘅任何保障，亦都唔攞社会资源， 同意、啊。 但系睇唔到前路嘅人， 同意啊。 例如学生啦， 嗯， 大学生啦，出嚟做嘢几年嘅人啦， 嗯， 我份工一路都系冇前景， 嗯， 但系咧。我为咗想试下自己出嚟住，唔使同屋企人住咧，我租间屋咧，就我啲人工就冇咗一大忽。 嗰 咧我出嚟住咧，仲穷过跟阿妈住。 嗯， 呢啲人就最中意出嚟。 住公屋嗰啲去交平租，虽然佢收入低，但系喺住屋嘅使费佢低咗，相对嚟讲佢消费能力高啲。 嗯， 仲有一样好特别。呢几年咧有一大堆人，系一大堆啊。 嗯， 理论上应该喺呢个社会冇乜流动性，同埋冇乜机会向上爬嘅。 嗯， 但系搵到钱、啊。 嗯， 唔需要学历，佢做一个行业，佢可以因为佣金可以搵三四万蚊一个月。 嗯， 做金铺噶啦，卖表噶啦，做地产噶啦、做药房噶啦、做地盘都可以，因为地盘而家冇人肯做，后生仔又嫌辛苦，唔、做。嗱，而家做地盘，我听住系踩住都两个几三蚊一个月噶啦。 嗯， 我爸都做紧呢行，到依家都话收唔到徒弟，冇人肯入。 嗯、 我去问我身边有啲后生啲嘅朋友仔咧，成日神份工得七八千蚊，做咗几年。 嗯、 我话不如咁啊，我老豆嗰度即请，两万五蚊起身，跟住仲有一家嘅、你去做。黐线啦，大学毕业做地盘又晒咁辛苦，我边搬得起啊？ 系、唔受得苦。 你个讲埋落去先。 好啦，跟住的士佬踩住两蚊一个月啦。 嗯， 啊，揸的士两 差唔多， 差唔多啦吓。 部分 揸货柜车就踩住三蚊一个月啦。 两个零咋？ 应该如果我哋社会咁冇公义、咁冇向上流动嘅能力，呢班人又冇机会改善生活嘅话，呢班人应该出嚟嘅。 嗯、 但佢冇，因为点解咧？正正就系因为自由行同埋大陆嘅经济崛起，呢、班人系变咗既得利益者、哦。 嗯， 好啦，而家出嚟得翻边啲咧？就嗰啲准中产或者以为有机会做中产嗰啲、结果佢再冇机会。其实呢个矛盾喺呢度。 嗯，唔系我会加多一个 point 嘅。你头先讲话公屋同综援嘅，咁蛇仔病仲玩晒啦公屋。老实讲，我同你数落去，公屋仲有几多非泛民啊？ 冇噶啦。 咪咯， 因为我想话俾你知，住公屋嘅人或者攞紧综援嘅人，佢过得好好。 嗱， 当然有啲良民啦，攞综援唔一定过得好好，但系记住，嗱，攞综援咧，我唔系依家歧视新移民啦，好大部分系新移民。佢以前喺大陆都系咁惨噶啦，可能喺街就系我哋过罗湖城嘅时候见到啲地下执饭食嗰啲，不过都系扮嘅啫，但又生好多个。以前喺大陆系理你死嘅，今晚死咗当你垃圾抌落垃圾桶嘅啫。但系嚟到香港，第一香港唔会饿死人嘅，第二虽然系一个月俾你一个人头两千几蚊嗰啲唔系多。点都远胜于佢喺大陆啩？ 细细路好似高少少， 就高啲。总之一个四人家庭， 三千蚊， 四人家庭万几蚊个月啦。 有噶，有噶， 系咪远比佢喺大陆威啊？但系佢喺大陆嘅时候，就算打工两公婆，如果当佢出去做个服务员，当深圳咁高工资啦，阿牛，唉，终于开你名啦！话俾我知，深圳做个服务员喺餐厅几千个月？ 3000-4000咯。 当佢4000好冇？4000蚊人仔，两公婆都翻餐厅啦，做服务员啦，8000包食啦。唔包住好冇？嗱，你要埋嚟啊！终于忍唔住系咪？因为呢个你先知嘅资讯，你讲下呢班人嚟香港都仲系咪舒服过喺大陆？ 咪先，首先你要知道喺国内，如果譬如佢打一个4000蚊人仔工，四千其实唔够，4000-3000蚊人仔工，咁佢间佢哋会包佢哋嘅 食住 啦，咁样住都系一个大问题嘅。咁如果譬如唔好话做一个叫做服務員啦，如果係佢好似係喺買傑斯好清楚噶啦，喺東莞打份工嘅咁樣，咁佢可能又攞3000-0蚊咁樣，咁啊佢哋有宿舍住嘅喎，佢兩公婆可能宿舍住嘅喎，咁子女咧，佢嗰間工廠係會俾埋啲學位俾埋啲學校 安排學校啦， 安排學校 位好嘅啫， 係好好嘅喂，而家大陸真係好叻過香港啊，大佬你真係 得啊呢啲 香港完全唔達標啊，大佬話曬咧，可以去到咁嘅，但係你話你話喺大陸喂，但係你做得幾辛苦咧？佢話就話係你最低工資可能有即係點做你都3000-4000啦，但係唔好意思，你加班嗰個程度啦，就好恐怖啊！即係起碼加四個鐘頭，哇！真係好好啊，話俾你聽，即係你得日出，即係你冇休息時間， 所以帶出呢樣嘢啦。你喺香港唔使翻工攞綜援， 而家可能遲啲要八粒。 我想突顯呢樣嘢，你喺香港攞綜援唔使翻工，公屋俾埋你住，細路仔都有公家學校讀。佢咪舒服過喺大陸？ 正待一雞講咁，真係好好 嘅。 咁跟住咧，消費咧翻大陸，我話俾你知都唔怕講。我依家喺大陸租嗰間屋咧，嗰條友就嚟咗香港嘅，喺香港攞緊綜援嘅，交租咧一定要我交翻大陸嘅，香港冇户口嘅。我話知佢叻過我哋啦，佢大陸有物業。 叻係好多人梗係好多人 明唔明啊？ 啲嘅好多人要 就咁個問題，所以呢班人係唔會出嚟咧？點解咧？佢比起咗大陸嚟嘅時候，佢生活已經改善咗。仲有佢真係聚積到財富嘅。因為我哋就餐揾餐食，餐餐清，佢係儲嘅。有咩唔妥咧？就揾當區區員幫下手，又屈到啲嘢， 自己有嚟 嘅，又屈到啲嘢嘅。 咁啊， 跟住永遠咧，你勞工處叫佢去揾工嘅話咧，佢特登鬼五馬六咁去，就係博個老細唔請嘅啫。 係咯， 咁你明我意思啦？ 好明。 咁好啦，究竟依家激進派嘅政黨出嚟幫緊乜嘢人咧？ 唔係你要知道，即係你有 case 埋去做佢先至有得做啊！唔通自己真係挖咩？ 嗱，我最近幫阿吳錦雄民主黨嘅區員喺我頭住，咁啊接單 case， 個阿媽咧就入咗醫院，因為受傷，咁啊同我講緊嘢話社署查緊，我咩事查你啊？冇啊，我哋成家攞緊綜援嘅，不過查到我阿媽咧有户口炒股票。 嗯， 咁啊，依家咧佢入咗医院，咁啊神志都唔系好清楚清醒啦。我就知道嗰条桥嚟嘅，佢话自己神志唔清醒。 嗯， 我哋仲想出翻粮，好唔好叫我阿妈照去呢个社署讲翻呢样？我话你博拉啊，我话你已经呃咗综援咁耐，你唔好讲出粮啦，我唔 buy 呢个 terms 嘅。佢仲系谂紧想拱我阿妈去收呢嚿钱。 嗯， 我只系无耻到咁样。咁好啦，基进政党话帮最基层，理论上我哋以为就系住喺公屋攞综援嗰啲最基层咧，呢班人唔惨，起码喺佢嘅角度有好大堆唔惨。好啦， 其他都部分嘅，有啲真 部分啦，当我上纲上线啦。好啦，倒翻转头啦，我头先讲紧啦，觉得好冇希望，以为自己有机会做到中产，可以向上流啊，结果一路揾唔到前景，好灰嗰堆咧，佢又不屑加入你社民联，不屑加入你人民力量，点解？唔好啦，俾人认到我咁激进嘅，以后揾唔到好工嘅，我最多出下嚟已经叫好激噶啦，咁啊死啦！依家咪我就话俾你知，你连个客仔个客源都对错咗。 完嘅話，其實最緊要係多人出嚟參與啫。咁某程度，人民力量包括社民聯啦，我會覺得佢可以吸納到一班年青人嘅嚇，喺年青人嗰度發展咯。 咁好啦，既然喺年青人嗰度發展，所以我喺度講緊咯。咁你就唔係走落去屋村度做，走落去區度做啦，你踩入大學啦。 有冇踩入大學？其實我唔知啊。 踩春咩踩？ 唔係喎，好似 九年 啊。我真唔知。 有個書院咪搞緊嗰啲咩路向型咯？ 民主書院嗰個唔關事，嗰個因為黃丹嗰啲中意香港啲後生仔，覺得香港後生仔有前途。 咁都有啦，真係有啦。即係你第一嘛，唔可以我一啲黨派唔好講社民聯啦，人民力量又好，社民聯都好啦。喂，佢哋唔會主動落去，喂，去撩一啲咁嘅商人出嚟。做自己个 case 噶嘛？喂，咁其实我都唔啱。 梗系唔会撩啦，因为唔识做啊嘛。你叫长毛办嗰班人做 case 点做啫？ 讲客咯，可能 啊，即系起码一件还一件，即系起码唔识做啦，或者唔会主动走落去撩啦。喂，通常如果你接收啲个案嘅话，系应该嗱，我有部分我撑你阿贵啊，即系有呢个可以由你倾下啦吓。喂，咁样系通应该系市民嘅求助啊嘛。如果冇市民嘅求助，咁你就話咗佢係基進派嘅政黨係唔去幫手，唔係冇。 我冇話唔去幫手，我而家就係講緊你講啱。係 佢哋唔參與啫嘛， 唔係唔參與，人哋唔使你幫啊。 好簡單啫，我成日講射齋餅中有效嘅，真係有效嘅。佢哋即係如果啲嗰啲即係需要貧苦大眾，佢某程度都會面向咗去民建聯嗰邊先咧。其實呢樣我係覺得係嘅，因為資源夠啊嘛。咁你話啲基進政黨人民兩社民聯有撚錢咩？系咪先？ 咁你咪去搞年青人咯， 系咯，所以咪又年青人， 我就想带出呢样嘢啫嘛。 其实 OK 噶，冇冇大问题。 要多油哥认同啊。 唔系，咁冇大问题啊，唔系。 但系问题年青人又好少求助，会揾呢啲 case， 揾啲唔识嘅人啊。通常 年青人都无助啊，即系你清楚，年青人，喂，我将来我有咩希望先？我冇希望啊嘛。喂，咁啊，而家我见到有啲可能有希望嘅政党可能啦，包括人民力量、加上社民 联。即系如果咧， 佢可能会一个投射落去啊嘛。 我落去密站，我不如喺街，我不如喺大学。 你唔好讲密站啦，阿贵，我自己挺拉都屌捻咗啦，我都好捻鸠，唔知做乜。话声你听，我同意，我唔驳你嘅。话声你听，呢样嘢，但系某程度密站都系一个行动，去试下咯。 唔系啊，我 阿贵你又唔系嘅，一试下都唔肯得嘅。嗱，我就覺得 OK， 我唔支持，我唔好即係密站啫，但係試下咯。 唔係，我而家就講一樣， 你係笑， 你聽埋先。我都係講嘅嘢，你要變天啊嘛，你又相信年青人啊嘛，你相信年青人啊嘛，咁你咪去搞選民登記咯，你咪入大學咯，你走落去密站做乜春啫？ 喂，密站係個行動嚟嘅啫。OK， 咁不如分開做啦，民院內密站，其他人走去做選民登記啊。 咁你都可以一齊做噶。 我未見過社民連搞選民登記咯，唔該。 我真係未，其實呢啲黨務嘅嘢我唔清楚，我唔可以講。 梗係啦，你個內務副主席唔見咗人啊嘛，邊有黨務啫，大佬？秘書長就係秘書長咯，你明唔明啊？我咪就係講你呢樣嘢咯，你而家組織啫，擺明入硬你噶啦，你邊有搏咧？ 忍曬型咯，已經發覺係。 唔係，話明內務啊嘛，內務 同埋 佢唔係對外噶嘛，講真係咪先？嗱，呢個前黨友啦，兩位前黨友啦，係咪先？ 唔係， 喂先，嗱，我唔係一實煲撐社民連嘅密站，我都覺得戇鳩，或者我真係覺得戇鳩，我話的啱啱先屌完，唔夠兩個鐘頭前，我已經屌完喺我自己節目。喂，一件還一件咯，即係你我哋好清楚嘅。喂，係一個儀式，咪試下做下咯，可能 work 咧。 喂，可能唔 work 咧。而家證明好，扭下貴咁，你感覺都唔 work， 我又覺得唔 work。阿柯你覺得唔 work 啊？唔 work 咪站啊？ 完全唔係寫文言嗰種風格。 唔係風格，我都係講唔係風格。OK， 真係唔 係。你咪試下咯，喂，乜嘢都試下噶啦，講真係咪先？ 佢真係好彩啊！我話啫， 我衝我得我唔衝都試下噶。 佢真係好彩啊！如果仲係我哋火紅嘅年代啊，即係又有鬱敏啊，有李慧儀嗰啲啊，哦，你帶領寫文言向右轉。你又賴嘢啦，好彩依家冇人咋，都冇人會博 呢次唔係向右轉，話俾你聽，呢次係吳文遠賴，唔 即係我哋啲人睇 到有一個 action 叫密站嘅，係嗰啲公民黨自己加入啫。話俾你聽，你又唔會咁樣下下先幫手。 因為你做緊嗰樣， 成本好低啫。 唔係，因為你做緊樣嘢好有啊嘛，所以嗰啲右翼嗰啲民主派咪加入 下咯。其實 幾好，試得幾好， 乜嘢都試下，何謂百花齊放？乜嘢都試下，乜嘢方法都試下。喂，可能 work 咧？喺而家譬如我覺得唔 work 啫。我喺節目都咁講啊，我自己。节目喂，我会先同文远讲，你冇搞捻错啊！我会同佢讲啊。喂，试下次用第二啲方法，用翻啲社文联风格嘅方法啦。呢个唔系社文联嘅风格。O、okay, K， 我同意噶，我同意噶。但系你可以乜嘢都试下噶嘛，系咪先？你而家阿贵，你就连一个试嘅机会，你都攞去取笑噶嘛？喂 ，sorry 有问题啊，贵。是咪先？你明白啦？ 我俾佢试下，不过明知佢衰，梗系笑啦。点解唔笑？ 系咯，笑可以嘅。你唔笑佢，佢唔够。 如果刁埋你话俾我知，今日你结婚，我一定笑啦。 一定笑 啦，点会俾你试啫？你明唔明啊？ 你 唔通叫我俾你试啊？刁埋咁，你去结婚啦？ 你咪试下咯。你笑完佢先知错啊嘛。喂，每一样嘢，好多嘢都喺错误里边成长噶嘛。你咪唔俾社民连喺错误里边成长先，唔可以噶嘛。 错得太多好似。 有几多咧？佢密集系一次啫。喂， 唔系密集， 每次都某程度都唔系和气飞飞。 我就听呢句说话啦，佢唔好再默站啦，再默站就唔系知错啦。 第二支灯噶咯，如果下次就会 唔清楚啦，可能有第二个玩法咧，未必系默站，可能第二个玩法咧。 下次默坐， 默坐都好啊，可能系一个形式嚟噶。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嗰阵反高铁，咪有一班朋友喺度做一个 大虎行 一个仪式，大虎行啫。喂，有咩用途先？你都觉得如果你摆落去都系觉得冇用噶。 佢系有个用途系引，即系佢话我哋热爱呢块土地啊嘛。 你中咗刁民嘅圈套啦。 中咗我圈套啦， 中咗圈套， 而家咪热血呢个运动，你会密站喺度咯，表示不满咯，都可以噶嘛。阿贵真系聪明好多，哎呀，下次我做节目，你真系要 咁 加， 佢得呢几样嘢，你咁都进佢招，不过算啦，喂，呢一节差唔多时间，下节翻嚟我哋继续讲。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